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请坐。上一次讲到柯能呢是提出两个问题，一个问题呢就是说那三个人，一个犯贪，一个犯嗔，一个犯痴，咁啊由呢个贪嗔痴嘅恶业咧，系生生堕落地狱。咁呢啲地狱系唔系大家一齐系同埋每个人作业唔同，同埋系同一个地狱受咧？抑或系每一个人作业唔同，每个人别受咧？另外问个地问个问题咧，就系呢个地狱啊，究竟是真的还是假的呢？是不是有实际的地方呢？希望佛呢是解释这个问题，令到大家持戒的众生呢是知道怎样做啦。佛呢当时呢就赞叹柯能，佛告柯能：快哉此梦，灵知众生不入邪见，以今谛听当为疑说。快哉，即是说好啊，柯能你问得好好啊，问得好啱啊。话你因为你呢个问题呢、啊、我就可以令到啊呢、这个众生呢不入邪见啦。咁所以呢你而家俾心机听，我会呢係令好详细咁为你讲说解释。咁因为你呢一个问题啊，我话俾你听呢，持戒嘅人呢就会舍邪归正啊，呢、这个係非常好嘅，唔会、再令到众生薄无因果啦。咁啊，所以呢啊柯能呢呢、这个问题係非常之好，所以佛赞叹佢，同时要佢俾心机听。跟住佛就话啦：柯能，一切众生十本增正，因彼妄见啊有妄执生，因此分开内犯外犯。啊，而家咧一开始佛咧就先讲内犯同埋外犯。乜嘢叫做内犯？咩叫做外犯咧？咁？这个外份和内份呢就显示啊众生的心呢本来是真，本来是清净，即是说众生本来具足的法性呢是真而自性，是清净本然的。但是因为这个清净本然的真而自性有随缘的作用，所以随众生的染缘呢就会迷增起妄。因彼妄见，即是迷增起妄，因为迷增起妄呢就有妄想习气发生，因为有妄想习气发生呢，所以就有分开内分同埋外分，由呢个内分外分唔同啦，因此众生就有七趣星尘唔同啦。本来法性是平等的，是为一真二的清净妙心啫，可惜众生一念妄动，就有这个妄见，由这个妄变分别人我是非，信我的就贪，畏我的就嗔，不明白慕我，这个就是痴，由贪嗔痴的习气呢就分开内分和外分了。内分是什么呢？就是众生生分以内的事，即是属于我执、我执最重的呢就对于我和我所有的东西心生执着，因为执着呢就只知有我不知有人、所以每一样东西都是为自己设想，不懂得去为他人设想，这个叫做内分。外犯是什么呢？是众生生外的事， 即是我执轻的人呢，他呢对于我的命啊、利啊、种种的占有呢是很轻微，而希望呢是得到呢是一种提升自己的人格。所以呢就有这个六道或者七趣。六道是三善道、三恶道，七趣呢？七趣加什么？知不知道？加个仙道，六道之中加个仙道叫做七趣、啊、六道七趣的众生呢、啊、又因为内分外分而产生了。三善道的众生呢，就因为有外分我执轻的，肯追求上进的，所以就上升天啦、人啦、啊、这个善道。如果我执重的呢，是贪着自己个人的名利占有呢，那呢就作业，作业呢就参落这个畜生啦、饿鬼啦、地狱啦、啊、甚至阿修罗啦。阿修罗你说他善道抑或恶道啊？两样都有、哦、因为有天道的阿修罗，天道阿修罗呢是有天之福无天人之德，是属于这个所谓善的、哦、如果是地狱趣的阿修罗，或者恶鬼或者鬼趣阿修罗、啊、或者畜生趣阿修罗，都是属于恶道。所以呢、真真正正上善的呢，可以说是人道和天道、仙道、啊、因为这个人和天和仙呢，就是向上升的、啊、地狱恶鬼畜生呢向下沉的。所以呢有这个习气，就产生这个六道众生。这六道众生虽然有星沉不同，一个是属于情，一个是属于想，内分属于情，外分是属于想，但是同时是有这个迷真喜妄而有的。因此这一科呢就是讲迷真喜妄是双标这个内分外分。现在呢我们进一步呢是看下内分众生是怎样。阿难，内分即是众生分内因之爱染发起妄情，情即不修能生爱水。内分就是属于想，内分呢是属于情。咁以下呢就将呢个情同埋想个分数呢睇几多，有一情九想，两情八想、啊、三情七想，四情六想、啊、然后呢五情五想，就分呢个等级嘅高低、啊、反过嚟呢係想多呢，或者是九想一情，或者是八想两情，三七想呢是三情。那这个呢就升而不高、啊、所以呢现在先讲这个情是属于什么，就是属于分内，是众生分内的事。因为众生呢，因为是或者是贪什么呢，贪这个淫的快乐，或者贪这个口福的享受，或者贪这个名利，因此呢就产生这个喜怒哀乐爱恶欲种种的妄情，因此叫做内分是属于情、啊、譬如说有人投其所好的所爱好的，咁就欢喜咯、啊、 或者犯侵犯他所爱的就发怒咯，或者失了自己所爱的就悲哀，或者信自己所爱的就快乐，或者坏其所爱的就讨厌，或者中他所爱的就产生这个欲望，因为这个爱而生这个情，这个情呢一直呢是不休不息，那就产贪这个爱，除了这个诞生这个贪爱之外呢就变成水了、哦、所以有些人说呢，爱河千尺浪，苦海萌虫波，听过这句说话吗？若免轮回苦，大壮念弥陀、哦、所以呢这个水呢是爱就变成水，爱成变成水呢就会沉溺我们、啊、令我们堕落、哦、所以佛说、啊、是故众生、啊、心益增修，口中水出，心益前人，或乱或行，目中泪盈、啊、这个呢是以事实来讲明呢这个情呢、啊、能够产生这个水、哦、这个情呢就是说心是想乜嘢？心想到好食好食嘅嘢，哇！自己口水又不知不觉就流出啦，流口水。你哋试过未啊？啊，谂起好食嘅嘢咁啊，流口水。咁啊，心益前人咧，如果系有一种感情好深厚嘅，而心心念念都想住佢咧，系心中咧或者恨不得要见佢，或者系好恋爱佢。咁眼中呢不知不觉就流泪啦。如果我哋贪求财宝呢，咁心呢亦会流口水喎、哦。举体福光润，心发爱言，举体光润。贪、啊、哇发达喎、哦、就嚟好多钱喎、哦。咁、啊、呢自己都唔知几开心，成个轻松晒。哦心着任行任咧，男女而更自然流入、哦、所以咧啊，呢、这个爱就系属于呢个水。阿难啊，知爱虽别啊，流结是同，润湿不生，自然重聚，此名分内。哦，呢、这个系解释呢个情嘅情况吓。佢、啊、话爱啊。或者爱这个财宝，或者爱这个贪食，或者贪这个色欲、啊、种种是不同，但是同时会产生这个水、啊、这个漏结，有这个水呢就结变成这个烦恼，结是烦恼的代表、啊、由这个贪爱变成水产生这个烦恼是痛的，因为水嘛就是湿，湿呢就不能够升而是下坠的，因这个叫做众生的分内、哦、那我们知道这个是分内，什么叫做分外呢？分外就是属于想了、啊、法说阿难啊，外分即是众生分外，因之学养法明开想，想即不忧，能生性气。这个就是属于外分，就是说什么呢？是属于外分呢，就是说我们呢能够、啊、不是那么执着这个世间所有的财宝或者物质的享受、啊、看得很轻微，但是呢就想希望自己呢是有一种提升，提升乜嘢呢？譬如话我哋而家做人呢、啊、太苦啦，我哋希望升天咁、啊、升天嘅人呢又希望超出呢个三界咁，就有一种希望、啊、即不安于本分，而有一种自然呢係求出嚟现在呢个环境，叫做或者有人呢係仰慕三宝，咁所以呢係持戒囉，修善囉，或者希望曾将来呢是往生极乐世界咯，这些都是一种想念，虽然是妄想，但是呢是属于一种善的想，想得多呢 唔停止咧，就會產生一種侍性嘅氣氛。產生一種侍性氣氛咧，就令到自己咧輕舉啊，能夠上升。呢、这個叫做外分。是故眾生心持禁戒啊，舉身輕清；心持咒印啊，顧噴紅霓；心若生天，妄想非舉；心前發覺聖境明現。事善知识自轻生命，这里呢就应用这个分外。分外是什么呢？就是能够放下一切物质的享受，而去追求这个事性的境界，或者希望升天，或者希望成佛，或者希望做菩萨。因此呢，他呢进一步呢就持戒了。持戒的人呢改生轻清。哦，三次咒的人呢顾盼红霓，即是自己呢是好觉得好清高啊，好轻松。心若果想升天呢，发望都想飞的。如果心里面啊存着有这个希望产生法觉的想法呢啊，咁佢呢就点啊，就会心心念念想住往生的落世界，等于什么？等于十六供经。十六供经里面呢是教我们供想念化、供像念化，甚至供这个极乐世界的种种美妙的境界、所以呢或者在定之中，或者在望境之中，都得到见法、能够见法闻法。有很多事呢，我哋咧日头念得佛多咧，夜晚发梦都会响度念佛噶。有啲人咧，佢话有啲人话俾我听，我琴晚发梦啊，好惊好惊哦咁。突然间我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呢个系一个好嘅现象哦。你心里边有佛，你一惊咧，你知道念佛呢个系好好嘅现象吓。又有啲人咧惊佢都唔知道念佛，咁呢个就系好，即系心里边冇佛啦。咁能够在望境里面都得到见佛相好庄严，或者亲历的落世界圣境，或者是见到善知识。有些人就说我发梦见到很多出家人在念经，这个是不是好的现象呢？是不是是善的现象，是心里面是有这个法法增三宝，是好的现象。有些人发梦是被那些鬼追啊追啊追，这个是不是真的境界呢？可能是因为啲烟鬼追着你，但如果你懂得念佛就不怕了。所以梦呢有时有真有时有假，如果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是假的。如果你梦到亲人可能是真的，因为为什么？可能他不在这个人根之后呢是堕落一个很苦恼的环境，他就希望来见你，你呢就希望你帮助他，这个呢是可能是靓的。或者有些人呢被人被啲冤家使啲邪术来咒助他，或者想害他，你见到啲恶梦呢又可能是真的。所以如果你说病到五颜六色呢，乱咁讲呢，这个就假㗎喇。或者你心里面諗呢样嘢，心心念念都想发达，咁于是呢你发梦中咗马标，哇好多钱好多钱，唔知你去边呀，咁呢个就係假㗎。所以发梦呢係真真假假，唔係一定嘅。咁你话发梦见到佛菩萨系咪真呢？係真嘅。真嘅，有善根，佛菩萨在梦中来加给你，是真的。所以妄想由我们的心妄想妄现出来，但你心善就找到善的境界，心恶呢就会发动恶妄。那药师经里面是讲得很详细，是讲这个恶妄是怎样。好像我写那部药师经讲义呢，是解释这个解梦解得很详细。现在你叫我解梦我都不记得解了。你想知道个梦境是怎样，你去找那部书看看，电脑里面有。即是说 念佛的人心是想发觉，所以你发梦或者打坐都见到佛的境界，或者是你心呢心心念念想亲近善知识，即是增补啫，咁呢就会增加你个道心，增加你个智慧。因为有啲人呢是去追求呢个善知识呢是不顾生命嘅。好似边个好似善财童子咁样，善财童子点呀，53参。有啲善知识呢叫佢跳落个悬崖，佢都听佢话。呢个呢就係不惜生命去求法，叫做外犯。又好似禅宗呢有到慧能禅师係六祖，係咪最初係达摩祖师，第二个係乜嘢慧可，第三个呢僧衬，第四个云道信，第五个云隐，第六个慧能。二祖啊，最初呢个达摩祖师嚟咗中国咧，见呢个梁武帝嘅时候咧，梁武帝好高兴，哇！我自从信佛以嚟啊，我做多好多佛字，我度咗好多人出家，我功德几大啊！这个达摩祖师说我毫无功德，话不对机啊。那达摩祖师呢宁可去这个松生少林寺面壁九年。后来遇着这个二祖呢慧可禅师呢，这个善根成熟了，去参见这个达摩祖师。达摩祖师是不睬他，唔睬佢咧，佢系企响度吓，企响嗰度咧系立舌情门呢两呢呢句成语，立舌情门，企喺度咧落舌啊，落舌咧个舌咧迈过佢膝头哥咁厚，佢都唔喐嘅。咁呢、这个呢、这个慧可禅师咧，系为咗表示佢嘅求法嘅决心。塑成张板刀嚟斩咗自己的条鼻，你唔睬我，我死俾你睇。哦，咁呢个达摩祖师就话：你所谓何事啊？你为乜嘢要咁做啊？呢个慧可禅师咧，佢就话：吓，佢而家佢唔理为乜嘢啦，总之我而家心立立念，你求师以我安心啊！咁嗰、那个。达摩祖师话：拿心嚟，拎你个心嚟啦！你叫我同你安心啊！你拎你个心嚟。哦，呢、这个慧可禅师睇下睇下，心响边度啫？啊，觅心了不可得。咁啊，呢个达摩祖师话：以你安心境，唔系又呢句说话咧就开悟啦。开悟之后咧，就成为二祖，呢、这个叫做天地求法。哦。唔系若望若上菩萨咧，系为咗求法咧，系烧自己个身现身。嗱，我哋而家叫做现香啊，有啲人现指烧个手指，啊，有啲人现臂，但系而家咧佢现身啊。若望若上菩萨，咁《法华经》里边讲佢现身供法，呢、这个就系为咗求法而不惜生命，叫做外犯。向自己身份以外去求法，阿难知想虽别啊，轻举是同，非动不沉，自然超越，此名外犯。啊，呢度咧系法话俾阿难听，佢话每种想啊，每个人有每个人嘅妄想啊。或者想得到啲咩好嘅境界，或者想成佛，或者想成菩萨，或者系想成念经，或者持咒，想系唔同，但系咧同时都系令到自己系向上嘅，轻举系同，即系向上。因为向上咧就唔会下沉啦，就会飞动啦。因为飞动自自然然咧，结果就会超越。所以呢个叫做外犯咁。咁啊，讲完想同埋情 想就是外份，情就是内份。咁然后以下咧就分呢个情同埋想，有几多种就点样去成呢一个七菜嘅众生啦。阿能一切世根生死相作啊，生从顺集，死从变流，临命终时未舍念足，一生是恶，虚是动然，死亦生顺，两集相交。呢一科咧系讲呢一个顺集星沉，顺就系顺情或者顺想啊，集咧就系想中集有情，情中系集有想，顺想就则非啊，顺情咧就堕落啦。咁而家咧想中集有依情，就升而不高啊！情中集依想咧，啊堕而不深。咁所以咧，呢科系总名星沉，都系由依呢个情嘅或者想嘅，就由依内份嘅情或者外份嘅想而得到呢个结果。哦，咁呢一种因啊，同埋呢个果咧，系如影随形啊！是自作自受，你想去极乐世界，结果你得唔得到呢？你继续念佛，结果可以去。你想这个情呢，或者你谂住想追这个女仔，追到佢死为止，今生我追唔到你，来世我都追到你，咁结果呢就结成一个缘，结成一个缘分。这个缘分呢就永远沉沦这个生死，生生世世都是由这个情感来束缚着自己。所以这些是由这个因而感这个果，是自作自受。你上天又是自己令自己上天，落地又是自己令自己落地。所以呢，上天不是上帝带你去的，落地又不是谁推你下去的，而是自己，自己可以令自己上天堂，自己可以令自己落地狱。所以世间上最大的恩人是谁？是自己。最坏的敌人是谁？都是自己。你有没有发觉有很多事呢，自己不肯听自己话的？明明自己想去念经，就看一阵电视先啦，自己原谅一下自己，是吗？这些就是众生无我，根本没有一个我的主宰。如果你有一个我的主宰，就可以主宰我，但现在你不是，你想那样你未必去做得到。譬如有些人 我想去寺院听经，哎呀，今晚是唞下咯，咁第二点去啊，是吧？咁所以呢，就是自己是自己的恩人，亦是自己的敌人。所以现在法话呢，无论是想分类的分外的想，或者分类的情，或者想中有情，情中有想，这些现前呢，是由自己的心种这个因得这个果。所谓宜是因得宜是果，好像影而随这个应那样，是自作自受，不是谁给你的。哦，有果。现在这里呢讲到这个一切，那啲经文话一切世间生死相作，一切是指乜嘢呢？是指七趣的众生。世间是指乜嘢呢？是指有情世间的正报。七趣众生啊，由无始以来都是生死相作的啦。好似乜嘢呢？咁好似呢个善火轮咁样，一路响度轮转不息。生的时候呢，就随顺这个业力，这个习气去做善或者做恶的业而去投胎。死的时候呢，就随顺他所作的业呢，是变迁流转而去受报。这叫做一切世根，生死相续，生从顺集，死从变流。生的时候顺着自己的习气去作业，死的时候呢，由这个业力呢是转变呢，就流落于这个六道轮回。欲界众生呢， 临命终时未写念足，一生善恶俱是顿现。就是咩呢？就话欲界嘅众生呢，系以暖气息三种系维持我哋嘅生命。哦，而人死呢梗系冰冷，哦，梗系天气，系嘛？咁接着呢，呢个阿赖耶识就离开呢个身体啦。因为我哋现在就生前显呢个世界呢，就系，是，凭着呢个暖气、暖同埋气同埋色三种维持我哋嘅生命。当我哋临命终时呢，七色前七色眼耳鼻舌身意，甚至到阿赖耶识，甚至到第七摩罗识，都停止咗作业啦。但是这个大白色呢，仍旧未离开这个身体，叫做未舍念足。大白色离开身体的时候呢，这个念相呢就尽了，寿命呢也终了。当我们的寿命临终未终的时候，这个音呢是言音，我们众生呢有言音，有这个中音，有喉音，现音呢就是现在这个五音还在度的，中音呢就死了之后的中音声，喉音呢就是再投胎的了。现在呢这个中音未生，现音想尽这一刻呢一生所作的善业或者恶业，随他的情感或者是想，情就是分内的事，想就是分外的事，轻和重一切都现响这个临终这一刻。所以有人呢就说有些杀业重的或者汤猪汤牛的人呢，临死的时候呢，他又见到人家来杀他，这个是现业现响到。若果做人啊，是能够顺这个天理良心的话，那这个叫做善咯。哦，若果是违背这个天理良心的人呢，叫做恶了。临终的时候呢，这些善的呢竟然前呢就生风起，恶竟然前呢出现呢就产生这个恐怖。这个叫做死亦生顺。即是说生前所作的呢，顺习顺自己的习气，顺自自己的习惯，自己的想念去作这个善或者恶的业。情多想少的呢，死的时候呢恶境就现前了。如果是想多情少的人呢，临终的时候呢善境就出现。或者是发菩萨来接引，或者见到是上天堂，那些呢都是善的报。或又人之将死呢，以为以生呢为顺，希望求生，又以死为逆，希望避这个死，所以叫做死亦生顺。